啊，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才上高中，但是现在孩子都有了，一到 KTV 我还是会给他唱这首歌。 我不难过吧，和他分手的时候听的。 类似爱情，其实到最后我们俩也没在一起。 为你读歌，读一首属于你们的歌。 相爱后动物感伤，作词陈振川，读歌人伍洲彤。一只哀伤的猫，倚着铁窗，舔着打架后的伤。一张白色床单，皱成一团不知所云的凌乱。谁的烟头尽管嚣张，扩散理不乱还乱的贪婪。谁撑的伞一点温暖，究竟是天堂还是苦难？在悬崖的顶端，时间总是过得比时钟还慢。一旦汗被风干，包着皮肤一层隐形的惆怅。谁的情感无法张扬？谁在陌生的房故作勇敢？谁在夜晚害怕腐烂？任何呼吸突然变得野蛮。先爱吧，霸占一副肩膀，挡掉一点遗憾。先爱吧，吞噬一双翅膀，多熬过一季黑暗。先爱吧，动物不都这样？一旦欲求不满，先爱吧，之后感伤，之后再算，之后感伤，之后再算。是要一点胆量，还是真的要对生活感到烦？天台望下的窗，又有哪扇抱着满足入梦乡？谁的情感无法张扬？谁在陌生的房故作勇敢？谁在夜晚害怕腐烂？任呼吸突然变得野蛮。先爱吧，霸占一副肩膀，抵挡一点遗憾。先爱吧，吞噬一双翅膀，多熬过一季黑暗。先爱吧，动物不都这样？一旦欲求不满，先爱吧，之后感伤，之后再算，之后感伤，之后再算。 一只爱上的猫，倚着铁窗，舔着打架后的伤。一张白色床单，皱成一团不知所云的凌乱。 过得比时钟还慢。